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0集，快不行了。二，冯安宁逛了一日定京城的首饰铺子，若说最满意的，便是挑到了一只蝶形猫眼簪。那猫眼是罕见又通透的宝蓝色，十分好看。冯安宁在酒楼用饭的时候便单独拿出来与沈妙他们端详。沈妙说道，你再找找，方才还拿在手里，怎么会不见？冯安宁翻了翻荷包，又问自己的几个贴身丫鬟，全是说没有瞧见。罗檀问道， 会不会是落在酒楼里了？ 我不知道， 要不回去看看吧，你才刚走，若是落下，酒楼的人应该会捡到，我陪你一道去看看。冯安宁想了想， 哎，我自己去，横竖一句话的事儿，若是没找到便罢了，倒也不是可惜那两个银子，只是难得遇上这么喜欢的。 罗檀有些无语，冯安宁果真是财大气粗啊。其实说起来，冯家虽然富贵，却也还不到这般挥霍的地步，无非就是冯家真心疼爱冯安宁这个女儿，银两上不曾短缺过冯安宁，导致冯安宁自个儿对银子都没有什么印象，丢了东西第一反应竟是难得遇上这么喜欢的。 啊，我带几个护卫上去看看，你们在这里等等我，我马上就下来。 沈妙点头，冯安宁带了大半护卫走了，大约是为了壮点声势，万一酒楼里的伙计捡了想要藏私，瞧着冯安宁这动静，怕也会胆怯。冯安宁走后，便只剩下罗檀和沈妙二人了，外头还有四个护卫守着。罗檀瞧着天说道， 等安宁下来回府后，大约天就黑了。 说着伸了个懒腰， 哎呦，今日真是累得慌， 明儿个我要起懒，谁也别吵我。 沈妙默然，方才也不知道是谁兴致勃勃地说下回还要这般痛快地唱完，正想着，忽然听到外头有个护卫说道， 沈小姐，罗小姐，属下刚刚捡到了小姐的簪子。 啥？ 罗檀一愣，掀开车帘子，果然见冯府外头站着的一个护卫手中拿着一根闪烁的宝石簪子，不是冯安宁丢的那根猫眼又是什么？罗檀皱眉道， 安宁这是怎么冒冒失失的，东西落在地上都不知道。 那护卫就往马车边走了两步，罗檀伸手过来接那簪子，刚刚握住那根簪子，那护卫却是忽地将罗檀往外一拽，另一个冯府护卫忽的一下跳上马车，将车夫一把掀倒，猛抽马鞭，几匹马吃痛，蓦地扬蹄，乍惊之下在街上疯跑起来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就连另外两个冯府护卫都没有反应过来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沈妙连着马车都已经跑出了十几米远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罗檀却还在马车之上。罗檀反应极快，在那护卫将他往外头拉的时候，罗檀却是牢牢地抓住马车车沿，身子往后一仰。这本来就是分秒必争的时候，那人见拽不下罗檀，也未纠缠，跃上另一匹马，同马车一同往城外的方向跑。街道上本来有不少百姓，都被这横冲直撞的马车给惊呆了，有躲闪不及的小贩，铺子连同整个人都被掀翻，却又不晓得是哪家马车如此嚣张。那马车跑得极快，沈妙和罗檀在马车里被摔得东倒西歪，关键时候罗檀却还记得拉住沈妙的手说道， 小表妹别怕，我们跳车，跳下马车，亮出身份，外头那么多人，他们总要忌惮几分。 沈妙心中微暖，马车里被摔得整个人都不受控制，却道， 来不及了，你看外面。 罗檀扒住马车窗沿往外看，却是惊呆了，方才熟悉的街道已然不见，这小巷七歪八扭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倒不知道这是哪里的路。罗檀心中陡然间生出绝望， 如果说方才他还想着奋力跳车，至少能保命，可是顷刻之间，这里荒无人烟的，便是跳车了，也不过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 别担心，他们应该是冲着我来的，到时候你装晕，或是想法子逃掉，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。 我怎么可能扔下你自己逃命？ 罗檀一把抓住沈妙的手。 你当初在小春城救了罗家，我救不了你，也不会扔下你，要死一起死。 沈妙有些哭笑不得，现在可不是讲英雄义气的时候。他勉强在晃动的剧烈的马车里直起身子，附耳在罗檀耳边低声道： 记住，若是你成功逃出去后，想法子给瑞王府上递信，就说有事交易，驾前后翼。 罗檀听着就是一呆，狐疑地看向沈妙： 怎么还和瑞王有关系了？小表妹，你 别问那么多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瑞王之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，我信得过你才告诉你。 罗檀点点头又摇头： 不行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 沈妙还想要说什么，那马车却是一个猛子突然停了下来，沈妙和罗檀反应不及，一下子撞到了马车里的小鸡里去。紧接着马车帘子猛地被人掀起，一人进来就把沈妙往外头拖。罗檀一把抱住沈妙的大腿： 小表妹！ 他也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，这一拽之下，外头的人竟然未曾拖走沈妙。那人大约十分恼怒，突地踹了一脚罗檀。罗檀就算是在罗家常年习武，到底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，被人这么一踹心窝子，当即就从马车里摔了出去。咚的一声，听得沈妙都是心里一惊。剩下的那个护卫催促道： 动作快点，别被人发现了。 他们直接砍断了马车，其中一人二话不说就拿布堵了沈妙的嘴，又绑了他的手脚，打晕了沈妙，将他往马背上一扔。那动作看得罗檀几欲喷火。罗檀目光突然瞥见一旁从马车里掉出来的一把短刀，今日冯安宁逛够了珠宝铺子，也大发慈悲地陪罗檀逛了逛兵器铺子，那短刀就是在那里买到的。他想也没想，抓起短刀就往一人面前冲。那人却是个练家子，几把将罗檀撂翻在地。罗檀目光突然一凝： 兵家？ 这不是普通的护卫，这几个招式分明是兵家人特有的，这两个人至少与军队脱不了干系。那人听见罗檀如此说话，突然目露凶光，一把夺过罗檀手中的短刀，反手就是一刀。罗檀捂着腰慢慢倒了下去，另一人还在催促： 别磨蹭了，快走。 那人这才扔下刀上了另一匹马，二人迅速消失在小巷中。阴森森的巷子里只有七零八落的马车，罗檀趴伏在地，杏色的衣裙渐渐染上大片的红色，显得格外悚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